呱呱吃瓜。有个小朋友，他的名字可怪了，他叫呱呱，就是西瓜的那个瓜。他干嘛叫呱呱呀？原来他生下来的时候胖墩墩圆滚滚，就像个西瓜。他爸爸正想着给他起个名字呢，他妈妈说，甭伤脑筋了，就叫他呱呱吧。呱呱可爱吃西瓜了，他一下能吃几大块，吃完了把小背心往上一拉，挺着圆鼓鼓的肚子，用手一拍，砰砰砰的响，说西瓜在这儿呢。有一天天热极了，呱呱又闹着要吃西瓜。妈妈拿出一个小西瓜来对呱呱说，就剩下这个小的了，先吃着吧，一会儿外婆来了，说不定会给你带个大西瓜哩。妈妈切开西瓜上班去了。呱呱斜着眼儿瞧了瞧那西瓜，翘起了嘴巴，心想，哼，这也叫西瓜。可他怪口渴的，又想，瓜小说不定还挺甜，就拿起一块咬了一口。哎，一点儿也不甜。他吃完一块心里生着气，一甩手把西瓜皮从窗口扔了出去，掉到胡同里的路上了。剩下的几块，呱呱气呼呼地咬上几口，也一块接一块地往窗口外面扔。他想，要是外婆真的带个大西瓜来，又大又甜，那该多好啊。他就趴在窗台上一个劲地往胡同东口望去，外婆每次上他家都是从东口来的。哟，来了个人，慢慢地走近了，是一位老奶奶。没错，是外婆来了，真的还抱着一个大西瓜呢。呱呱大声嚷嚷，外婆，我来接你，就赶紧跑下楼去。外婆听见了，心里一高兴，加快了脚步，走到垃圾箱旁边，不小心一脚踩在西瓜皮上，滑了一跤，手里抱的大西瓜啪嗒一下摔了个粉碎。哎呦，谁把西瓜皮扔了这一地。呱呱出了门，看见外婆坐在地上，连忙跑去把她搀起来，一边气呼呼地抬起脚往西瓜皮上踩。该死的西瓜皮，哪个坏蛋扔的？咦，西瓜怎么这么小？坏了，这不就是他自己扔的吗？呱呱偷偷看了外婆一眼，吐了吐舌头，悄悄地把西瓜皮一块一块拾起来，丢到路旁垃圾箱里去。呱呱再看看外婆带来的大西瓜，瓤红红的，一定很甜，可惜碎了，沾上了泥。他只好咽着口水，拿起碎瓜块往垃圾箱里扔。外婆不知道西瓜皮是呱呱扔的，只看见呱呱把西瓜皮扔到垃圾箱去，就说，真乖，都像咱呱呱这么懂事就好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猜，呱呱听了外婆的话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？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